生活虽然不太容易，却还有点希望。 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五飞扬。

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

阳光，阳光。

直到天长地久。